我是汤伟进，现在是2011年的10月19号，台北时间下午2点33分。我录这段声音最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个得到信任与尊敬的知识提供者，或者是说得到信任与尊敬的智慧提供者。我为什么特别写下了这个英文呢？跟这个中文呢？原因是因为在网际网络上呢，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呢是不够正确的，或者说是这个带有这种商业色彩的这种讯息。那如果你纯粹只是从这种带有商业色彩的这种资讯里面呢去截取你的这个人生的智慧或是知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的。尤其是有些比较恶劣的人呢，他们把一些对的跟错的混在一起。那如果你的背景知识不够扎实的话，你可能呢没有办法分辨清楚的。所以你的知识来源呢，你如果去思考在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我的指导教授这个 Dr. Hamilton 呢，他曾经讲过 There is no free lunch，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包括你平白无故得到的一些资讯，可能当中你要付出某一些代价，而你自己不知道的。我记得上个礼拜白景山董事长呢到我们福伦社来演讲，他特别提到一个，就是说根据他的人生经验呢，在整个投资的里面呢，千万不能听别人讲，因为他认识很多人呢，听别人讲基本上都是一塌糊涂的。并不是说朋友一定要害他，而是说朋友以讹传讹，有时候也不太清楚。所以当一个人失去自己的主见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策的。好，那这就是为什么练习要独立思考是很重要。那我为什么会写下这段这个句子呢？是因为我看到美国的这个政府他提供了一些资讯，我在查一个 molecule， 一个分子的这种化学结构。那他们提供的这些知识，你想如果这些知识里面写的讯息是错误的话，这对整个世界的误导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大。也因此呢，我认为这个如果一个知识的提供者或是一个智慧的提供者，他能够提供我们正确而且是有价值的知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特别呢写下了这一个这个句子，就是这个 term， 这个名词呢叫做 trusted and respected knowledge provider， 也就是说得到信任与尊敬的知识提供者啊。那当然如果你是提供智慧的话，那又是更高的一层了啊。那所以我特别写的这句话啊，这个 term， 就是这个名词呢，这个术创造了这样的这种说法，这种用法叫做 trusted and respected wisdom provider， 得到信任与尊敬的智慧提供者啊。那我也期许呢自己可以做一个像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提供给别人的知识呢，就像是提供给我的儿子的知识一样的真实，一样的正确啊。To my best knowledge， 就是说我的知识，我所知道的，我就是这样子提供给你。那没有经过任何商业上的考量，或者说怎么样去隐藏这里面的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录了这段声音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您要很清楚的去辨别这个人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啊，你必须要像国父所讲的，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言基于心意出动之时。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提供这样的资讯，他的起心动念是为了什么，所以他提供这样的资讯。那这个人呢，是不是永远都是提供给你正确而且是无私的这一种讯息啊？当然这样做有可能他赚不到钱，但是呢他却赢得了他自己的良心啊，在神的面前呢，他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好，我希望我录这段话呢，对于我的儿子还有后代的子孙呢是有所帮助的啊。因为网际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资讯是错误的，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也曾经跟我的学生讲，大家应该要了解网际网络有很多讯息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有学养而且知识很好、人品很好的人，他的时间往往相当忙碌的，他要去提供这么多的资讯，有时候事实上有所困难的。那有一些人呢，他为了盈利，为了怎样，他会千方百计的想要去赢得你的这种，让你能够来付出这个代价，或让他能够获取，这一些利益。所以我到了这个年纪呢，我觉得孔子所讲过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呢，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一句话。那我也记得听过文长安教授有一次到福伦社的一个健康的论坛在讲的时候，他提到说，他去全省呢，去，因为他以前是食品卫生处的技证，我们台湾食品卫生处的技证。那他去访查这个养蜂场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如果你远远一看，不纯砍头哦，或者是怎么样，或是你看到一个很大的照片啊，那个很哦，穿着风衣或者什么，他说这一家大概就不用进去了。那我想他讲的应该是有一点点道理，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呢，在人生的路上呢，过于主动、过于积极，而且呢，在某个时间里面就一定要完成某一些任务的人呢，或者是说想要一直积极的靠近你，或者要等等，这些往往有时候是 risky，就是危险的。那当然并不是绝对，可是呢，却是需要值得参考的一些这个 factor 就是因素在这因子在这里面OK，好，我是汤伟进，谢谢，拜拜。